下，我的心，我的心已经完全的失去方向，带我到没有爱情的地方。大雨就要开始不停的下，我的心，我的心已经完全的没有阻挡，带我到没有爱情的地方。我的心已经完全的失去方向，带我到没有爱情的地方。

是面对夜，是谁因为着你？